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翻嚟第二节，咁就阿昌哥，头先你讲得好长篇大论啦，吓，点解大家要有一个 common ground 去讨论咧？吓，点解大家要有默契咧？呢个点解系一个好嘅时候咧？应该参考啲咩历史咧？好啦，咁而家可以点做咧？ 好似今日讲嘢会唔会太闷啊？因为我本身我今日 我已经尽量想 juice up 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你咁正经嘅政治论述，我系点 juice up 件事？ 我今日个状态又唔系咁好，所以就系、是、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意思啊！如果讲啲今日讲啲嘢比较 唔系啊，昌哥讲呢啲，我讲嘢仲闷啊！话俾你听啊，屌！我想讲任志刚啊，仆街！ 任志刚几好啊，白头。 我话俾你听， 你系咪啲痛脚喺揸喺手咧？系任志刚同林郑， 我谂清楚先，又冇。但问题我话俾你听，十月嘅施政报告我预告一定派糖，所谓叫大解悭囊，只系限于攞紧综援又或者有关爱基金喺个安全网入边嘅人。第二。中产嘅人未必会受惠。第三，喺个教育嘅资源、喺医疗嘅资源，同埋喺一啲社福嘅资源，佢就会派钱啦。但系问题就唔系派俾啲以往受惠开嘅人，例如系咩咧？例如系有楼嗰啲啊。即系假设今年如果冇差饷退，大家系咪觉得唔捻见咗四千人咧？假设如果今年冇税退，系咪大家去少咗旅行咧？吓，大家要思考一下呢啲问题。问题就系话，我已经好早讲，林郑同曾俊华最大嘅唔同就系话，曾俊华系奉行右派经济主义嘅，即系佢对一啲社会资源嘅运用，当然你可以话佢非常之保守。而我唔同意佢嘅系，真係喺而家嘅 GDP 或者而家嘅經濟增長，你其實可以手鬆好多。問題就係話，你係咪要將嗰啲盈餘啊，又或者個財政儲備啊，好 specific 去投放喺一啲所謂叫喺嗰、那個界別係有人代表到佢嘅人呢？即係我講得白啲，而家林鄭手頭上就係爭四票就可以通過整個方案。而家林鄭就係用緊香港嘅財政儲備，又或者香港嘅財政盈餘去買嗰四票翻嚟。而問題就係話，唔喺呢四票裏面嘅人，例如一啲交緊税嘅人，例如一啲以往嘅差餉退有税退嘅人，一個唔覺意今年如果係冇糖派，而淨係將啲糖派曬俾啲佢認為有需要嘅人，而係派喺一啲你睇唔到嘅地方，咁仆街啦！屌你！ 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難應對嘅局面喎。 唔係應對，喂，但係嗰條氣唔順就已經非常之難應對咯。 呢、這個係即係林鄭其實而家我哋喺即係之前講過係依教育嗰五十億入面，其實都見到佢係即係想點樣去做呢樣嘢㗎啦，係咪先？咁究竟 簡單嚟講，我用咗三十零億請先生啦， 即係究竟係一啲民生嘅議題同埋即係政治嘅議題係咪可以分開咧？ 唔係老實實，佢派到即係我意思係佢派得到位，大家冇所謂，大家見得到。問題就係佢派落去係唔到位嘅，你見唔撚到啲錢嘅，咁啊撲街啦！即係我舉個例子，教育界用咗三十幾億去請啲先生翻嚟，係佢係投放多咗資源落教育界。問題就係話你打我一句問我一句，邊個得益？係以往冇長約嗰啲先生得益，你同我係咪得益咧？即假設你係只係望到呢個社會裏面係個師生比例可以都唔係講呢一樣嘢添啊！師生比例係以往請一萬個先生，而家請萬二個、萬三個、萬五個，你就會見到每一個先生都可以照顧到少啲嘅學生，即係佢哋可以得到師生嘅時間多啲。問題而家就係話以往請咁多先生，就係用佢哋間學校資源請，又或者佢哋唔知點樣縮啲資源出嚟，即係令個先生做 TA 嘅問題，佢都係請翻咁多人。而家係用緊政府。額外俾一筆錢你，將嗰啲先生變為常住啫。咁當然就係話你係嗰個先生，你當然係正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先生比例會提高咗咧？唔知喎、 啊。因為我嘅意思係咁樣樣，即係話咧，你啲錢即係抌咗落去，好似有你嗰個問題啦。但係你話亦都可能會擔心就話嗰啲錢，例如講啲教育為例子，咁佢淨係搞啲即係國民教育啊，即係逼啲僆仔係中學生啊去，即係參加啲唔使錢嘅即係內地交流團啊咁樣。咁但係即係退一萬步，咁即係 都是用了在即係香港人身上邊啦，係即係任志剛即係開聲出手，話要有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咁樣，咁大家一直驚緊嗰樣嘢就係話，誒即係又係攞財政儲備嚟做大馬石基金，跟住買 A 股啊嘛，直接就將財政儲備即係送錢就送翻大陸啊嘛，咁即係我就會諗呢個問題，不如坦白啲。我哋問大陸問北京好過啦，係喂，其實你搞咁多嘢，你都係想老笠咗香港財政儲備啫，嗰度9000億，不如你開個價，我係即係你攞曬講到明，我俾一半你，或者你攞曬我都好啦，你就俾香港有少少民主咁，得唔得咧？不如就係、 是、咪真係有嗱，即係等於有個賊入咗你屋，喂，你都係想求財啫，你唔係想要命啊？係嘛？我老婆呢度你唔好搞佢啊！ 我攞翻張身份證都好，嗰啲證件你知翻重新申請過幾麻煩㗎啦，係咪先？係嘛？ 唔係咁，即係你同個賊講啊，嗱，有個銀行咧就有800萬現金喺度，我可唔可以俾400萬你啊？你估個賊會點撚樣啊？第一時間梗係套撚咗你銀密碼先啦，跟住話我點撚攞到400萬？好啦，轉頭就攞撚咗400萬。翻嚟唔系喎，屌我唔能够，我攞你张卡，你冚家拎，你话俾我听有800萬，唔系我见到有8000萬喺度， 唔系真实发生过噶嘛？咩啊？啊呢一、這个系咪叶继宽定系蔡子强啊？ 啊， 打翻电话俾李嘉诚啊嘛，我你俾我啲赎金我用晒咯，我剩翻少嗰少少钱我嚟投资好定咩好啊？咁样嚟啊嘛，想做埋谋佢啊嘛， 即系实。你实际上好难同啲绑匪去谈判，究竟我同你分几多身家好嘅？佢梗系话你俾捻晒佢好啦。问题就系话系咪俾捻晒佢算数咧？咁啊唔系，见到你屋企仲有个老婆喺度，会唔会就系话你攞捻晒佢？即系佢攞捻晒你钱，不但止 仲汤家华教落噶嘛，下不为例啊嘛，系咪？ 咁啊系，即系你叫个绑匪应承你就系话啦，你今次强奸我老婆好啦，你下次唔好强奸我老婆，见到打柒你噶咁样样。 结果个绑匪就咁样咯，系我上次应承咗你，系今次净系着住你老婆着住件校服嚟跟你。 好啦， 系下不为例，系啦， 你玩得开心啲啦，我出去食支烟啊。 今次下不为例，意思就系下次就唔会着校服嘅，系。 唉， 下次着围粉嘅，系喺后 边。咁啊好啲啦，咁啊大家开心变成讲就唔会有误会。 即系不如即系呢个担心系咪任志刚出？即系任志刚背后，我觉得系咪应该担心啲咧？系。 唔知啦，即系我觉得，因为而家咧未到第一立法会未复会啦，第二就系话佢施政报告系咪开始咗写咧？即系我觉得而家系有个大方向，问题就系话喺呢个时间，林志刚突然间喺个 blog 度写啲咁嘅嘢，即系唔会风月来咩空月来风啊，未必无因嘅。哇，咁狠心嘅呢句词，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正在酝酿一个方向出嚟，如果行会入边真系有人俾一啲咁嘅方案佢，而我觉得。如果任志剛是林鄭屬意的一個近身的話，他必然他的施政方向是會受任志剛非常大影響。 我們知道林鄭是沒有財經界的人物的嘛，所以即任 志 剛行前的基本上是不是 我理解或者純粹從一個新聞報道入面知道林鄭在即金融財經方面喂其實喂即系你任志剛行出嚟講嘅時候，基本上我諗都係已經即代表咗佢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即係依個，我覺得反而係咪即先就最值得擔心嘅地方咧？定係不如我哋即係拋個，我哋一直成日喺度講噶嘛 ，agenda setting 嘛。不如你想講啦，不如你講你開宗明義咁講，你想點樣？ 你開條數咧？ 系啦，你想点样个财政储备点样处置先？你系咪即系中央政府想要捻咗佢先？你系你不如讲清楚啦。 我觉得倒不如夹咗佢屋企人算数。你讲到最后，我希望佢自保好过大佬，唔系打唔打好我荷包嘅问题啊。又话即系我觉得我需要对你个人多啲掌握，即系例如阿任生，你有冇啲黑材料俾我啊？上任嘅人都通常得好咸湿噶嘛，系嘛？咁你会唔会系好似阿十一哥咁又有啲古仔啊？我想听下咁咯。 定系喺上面中南海嘅花佬夹住几条白色嘅鸠毛喺度啊！边度嘅时候拎出嚟啊嘛？我鸠毛白色，我仲唔系你嘅咩？ 佢冇鸠毛噶，突然间同你咁讲啊！呢白色鸠毛唔系佢噶，咁先仆街嘛！ 即系呢样嘢，我又即系醒起高铁嗰个问题，即系话我谂我对成件事嘅分析，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因为我见到例如好多评论，或者而家我哋即系一地两检关注组喺度讲紧诶，对于即系成个高铁嘅问题嗰个背景嘅分析，即系话喂，原来吓深谋远虑吓，攞800億起条高铁就系为咗呢一个即系各地埋下咗呢一个伏线。我其实我又唔系咁谂。 例如咧， 我觉得成件事就系话点解搞咗咁耐咧？即系如果高铁一地两检搞得掂嘅话咧，其实应该梁振英咧。应该自己就跑出嚟领功噶啦喺件事情上面，而我觉得从梁振英 冇即係強推呢一件事。我覺得成件事其實就係話，即係中央或者係即係中共落咗個 order 俾香港政府，喂，點樣一地兩檢啊？你同我搞撚掂佢，諗撚掂佢啦，係一係。 我覺得 係跟住係去到非常之近期嘅時間，我哋嘅強國元先至諗到基本法二十條呢一條橋。所以先递上去，如果唔系你听唔到啲风声嘅，尤其是咧建制派嗰啲人咧咁捻口疏咧，一定第一时间有呢个风声就爆出嚟嘅。而个风声几时爆出嚟咧？最开始嘅时候咪六月啊胡汉卿嗰个地底论咯。我觉得其实就系非常之近期先谂到，哎，即系好似以前咧学生会，你知学生会会长你想搞鸠即系现状咧倒戈或者嗰啲嘢 嘅时 候， 即系呢个临选先有嘅， 就喺度查会章噶啦嘛，查嚟查去，卒之可以揾到条可以咁样解，廿条基本即系人大常委会俾权你，跟住俾个权我有权租翻笪地俾你，喂咁咪掂咯，系咪先嘛？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近期先至发生出嚟一个结果嚟嘅。 我同意一半，点解系近期先发生呢？因为所有嘢系要预备二年一百年通车啦。咁所以如果唔係而家去酝酿九月立法会开即係復会嘅时候要去过撚咗佢呢，基本上就唔会而家咁问先提出嚟讨论嘅。问题就係话第一，佢唔可以呢一样嘢九月十月復会嘅时候先攞出嚟讲㗎。因为嗰时可能已经係搞补选㗎嘛。屌你搞补选而家保皇党又要搞一样咁嘅嘢会失分喎。佢无可奈何之下就係将呢一样嘢要 prematurely 喺早三几个月推出嚟，等大家消化一下如何应对呢个所谓叫一地两检问题。但实际上你问我一地两检喺共产党嘅剧本里面系咪一件大事呢？其实我从来都唔觉得系大件事嘅。所以点解我话林郑个蜜月期系可以长达两三年，系要去到一系佢就要预备咁点样23条啊，嗰啲一讲起大家都会着嘅嘢，一系就政改。即系如果到时李飞又出嚟话俾你听人大八三决定系完全不走样不变形，林郑系衰紧嘅，系瓜紧嘅。问题就系话一日李飞唔出嚟去讲你所谓叫政改方案，又或者冇23条呢啲咁嘅嘢呢，林郑就会喺佢施政报告啊咩财政预算啊嗰啲咁嘢全部话俾你听系取悦你香港人。当然钱派落我袋，大家咪笑一下咯。所以你见到林郑早一个月个评分系比梁振英，唔好话净系比梁振英，系比上一届政府嘅全部人都系升咗好多噶。问题就系话，你知佢作风有啲嘢可以话俾你听，佢比较系一个做嘢正路嘅人，唔代表佢实际上有啲唔系有啲，系所有嘢都控制得到嘛。即系头先我就系讲佢控制唔到嘅两样嘢，两件大事，香港人完全系会一讲即刻会趌起。屎不窿毛即刻会住喺耳仔听明你讲乜嘢，然后唔妥你跟住走上街。其实我觉得系得两样嘢嘅啫。你问我而家整体公众点睇一地两检，你问我如果而家大家唔认识梁振英呢个人，仲系时空停留喺2008啊嗰时即系曾荫权嘅时候啊，你大家觉得冇乜嘢嘅，因为你其实有啲嘢系预咗嘅。即系好坦白讲，第一点解预咗呢，由高铁开始我就唔预备佢会觉得成件事，即系简单嚟讲，我系话其实有高铁嗰刻呢，其实大家讨论嘅焦点系错乱咗，唔系惊唔惊浪完，唔系条高铁去到边度，而系话有冇一地两检啊嘛。但系问题2008蔡元村嗰时有冇人同你讲咩叫一地两检啊？好似郑宇华就讲个大话安抚大家，你嗰时信佢咩？实际上其实唔系咁多人信嘅啫，其实大家知道咩事噶啦。个问题就系话你问我我呢一世都唔会搭高铁。真系嘅，即系林郑系讲得啱，系咪林郑咧？我系唔会入高铁嘅地方嘅。问题就系话，你话呢个情况之下，有冇可能有第二种关键嘅方法咧？我觉得系好难。其实香港人都非常之现实，系有啲嘢系冇得改变嘅，或者佢改变嚟系咪对每一个香港人系有一个改变？又或者有一样嘢，我觉得战胜咗咧。其实我觉得呢一条战线太过模糊，咁所以唔系唔同意你，但系我觉得即係有時你話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又或者作為一個你會參選嘅人，你睇問題就係話，你睇下邊個問題可以令到自己嘅政治本事增加。但係實際上香港人係咪會跟住你拍子跳舞呢？我覺得就要翻你頭先第一節講嗰樣嘢嗰度啦。有啲議題係香港人覺得你要我付出咁大成本去爭咧，其實我爭翻嚟嘢我睇唔到嘅，倒不如就有啲嘢我睇得到嘅咧。例如你嘅主張係咪有一個好 concrete 嘅一個 planning？我可以跟住你呢个 planning， 我可以负责做啲咩嘢？即系最少我可以付出嘅就系话， 捐錢啦、籌期啦，多啲嘅就係我可唔可以出嚟撐場咧？再多少少嘅可唔可以投票俾你咧？再多少少嘅我可唔可以幫你去拉票咧？而呢一樣嘢就係一個最 visualize 大家可以參與嘅嘢嘛。咁你第一節講咁耐啦，咁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組織呢個泛民大聯盟？ 唔好意思，我因為你講起一地兩檢，我就有少少一時即時再諗多少少嘢可以講嘅，就係、是、第一就係話，因為頭先講到就話，如果係。有啲評論或者有啲即係反對一地兩檢嘅政黨嘅人士就講到即係話呢件事好深謀遠慮嘅，我覺得呢樣嘢就係頭先我嗰個分析所講，你太過高估共產黨，亦都太過低估自己。喂，如果呢件事係真係搞咁耐，為咗即係要削弱一國兩制或者要一國兩制，你係搞咁多花神。搞到咧要喺地底咧割即係搞塊地出嚟，即係喺地底開始執法嚟，可以要慢慢去深入破滅呢個一國兩制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值得自豪嘅喎。嚇，要共產黨嚇、全世界都唔賣仗，係咪？係你可以即係行出嚟一副財大氣粗或者即係主上心態，就我而家就取撚消你一國兩制，吹咩咁樣？但係佢唔係咁做，佢都要搞咁多花散，兜咁大個圈，喺地底掘個窿咁樣先至可以削弱到你一國兩制。喂，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即係唔需要妄自菲薄啊！我哋做好多嘢同即係大陸佬可以困過啊，係咪先？係嘛？你都你喺地底屠烏龜啫，係咪？如果你講即係士氣論嘅話，係要增加自己的 士氣。其實阿強國元講咁多嘢，佢自己唔笑都好撚難嘅， 係咪？第一呢樣嘢，即係我覺得第二就係、是、你見到班官係好戇鳩，我覺得佢哋自己都知道自己係。我唔知係咪有心係無意地係去專登做得樣衰啲，令到大家係可以火滾啲喎，係講嗰啲嘢。咁而呢樣嘢係，我覺得咧一地兩即係去做一個即係抗議嘅行動咧，或者係去爭取輿論嘅支持咧，係仲有啲空間嘅。係依個問題就係咧，一地兩點關注組就係例如我聽唔可以嘅講法，或者聽大家喺即係網上面見到嘅文宣啦，大家都好锐意去学习，就系、是、当年反廿三条，即系23条关注组，咁样即系大家尽量系讲数据啊，讲条例啊，讲呢堆嘢。咁而家你见到就系第一呢样嘢，即系正如可能真系田北辰有啲嘢讲得冇错，就系、是、话你大众嚟讲，或者好似当年建制派嗰个口吻啦，阿叶柳都话噶嘛，你麦当劳职员就唔同你讲，即系啲法例系乜乜柒柒咁样噶嘛，系。而佢哋嘅對應方法就係咧，今日就係建制派阿梁君彦個仔，啊我唔記得叫咩名啦，總之冇名噶啦呢啲二世祖，係即係帶頭成立咗，又係叫一地兩檢關注聯盟啊嘛，就將即係繼續係即係梁振英或者我諗呢樣嘢係直接西環指示嘅，根本就係連個名都一樣，跟住就講啲相反嘅嘢，即係溝淡你嗰啲論據，尤其是你嗰啲論據係咁密集，同埋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抽象思 維。喂，昌哥，我哋有嘅係維穩基金，我哋有嘅係祖國支持，咁撚多錢，我唔考慮名目，作啲團體去洗撚咗佢，我點對得住我老豆啊？ 喂，依啲我經過我嘅係一啲喺建制派做即係政助，唔係政助，即係做議員助理嘅啲朋友咧，佢話翻俾我知嘅係，即係話根本就係西環落柯打點呢班人，拱係即係敲锣打鼓後面，即係好似雷仔咁樣皮鞭，係咁鞭班人先拱到出嚟喐嘅。你嗰班有錢佬，啲梁君彦嗰啲即係仔女，即係掛住做二世祖去嫖賭飲蕩咁得閒同你搞呢堆嘢，係咪先？即係西環係基本上係捉住你隻手，係要你搞咁滯咧，出嚟咁個樣嘅就係啊咁撚樣啊，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佢哋嘅應對方法係咁樣樣，而我覺得咧，仲有啲空間係點樣操作一地兩檢呢樣嘢咧？就係首先，我就成日思考，你知啦，我哋即係監察匪類咁耐咧，成日諗即係本土派係即係或者觀察住本土派點樣做 入咗血。 咁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笑過啦，本土派我見到就係你本文前，我唔見到佢有啲勇武嘅行動喎。本文前結果都係寫一個一地兩檢懶人包啫，你同泛民或者同呢、這個即係。即係一地兩檢關注咗冇分別嘅喎。喂，如果即係本土派有啲乜嘢，即係趁呢個機會有啲咩行動嘅話，咁應該第一件事我諗到嘅就係新鮮滾熱辣，你應該即刻去印度參軍啦，係咪先？ 嗯。 喂，而家印度同中國打咯，係咪先？你應該即係去同印度佬一齊，即係揼柴啲解放軍咧，係咪先？跟住沿住喜馬拉雅山一路打去中南海咧，係咪？咁樣就有機會解放香港，或者叫啲印度兵馬，即係佔領咗廣東，跟住香港可以建國。你應該咁樣宣傳噶嘛，係咪先？但係你冇咁做啊，係你都係講一地兩檢懶人包啫喎，大佬係。 嗯。 咁本土派呢件事係冇聲音嘅，咁我就喺度諗啦， 点样我整一个本土派一地两检关注组出嚟？跟住佢等佢嚟屌鸠我嘅时候，咁你又唔出声啊嘛？咁我咪仲本土派佢躲出声咯，系咪先？但出声讲咩咧？我用翻你本土派平时嘅伎俩，一啲民粹嘅倾向，就系、是、我哋讲咗，其实我哋上两集都讲过，系我哋只系打一个议题，你租地啊嘛。如果你唔系交翻市值租金嘅话，你就系卖港贼。 嗯， 净系打一个议题，系嘛？嗱，你话林郑，你又讲到就话啊，一地两检冇得推翻啦，系得呢个方案嘅咋咁样样。跟住啲建制派又话啊，快啲通车啊，马时亨又喺度空鸠你啊，点样即系冇一地两检通唔到车 ？O K， 完全同意晒你堆嘢。但系作为香港人，核心嘅价值系咩？我哋个个都交贵租，一系就收人租，系咪先？喂，你。个租金你就梗系香港人话事噶啦，系咪先？而且呢个系非租不可独市生意嚟嘅、 嗯， 你应该系交市值嘅两倍租金，呢、這个先对得住香港人。 人咪督一个数啊？ 系啦，我哋净系讲向问政府一个议题，由头到尾呢样嘢就全香港人都明啦。 嗯， 你我租地俾你大陆佬，唔该交租，准时交租，系咪先？仲有一年生约之后。我繼續加租可以好似領子咁樣養屌你老母係咪 你有冇得唔租啊 係咪係咪囉喂呢、這個議題因為呢一地兩檢關注做呢你唔可以叫佢講呢堆嘢㗎係咪先因為呢個違反咗我原則嘛就我反對一地兩檢㗎嘛係咪先咁第二樣嘢比較即係比較民情民粹嘅一種嘅即係宣傳方法亦都唔係應該即係佢哋嗰種 style 去做嘅。咁我用本土派嘅名義去做囉本土派一地兩檢關注做淨係關注一個問題租幾錢俾大陸佬。喂，依樣嘢同你哋以前做開嘅嘢差唔多嘅啫。本土派以前我哋都唔係講緊要推翻個政權噶嘛，我哋講踢 keep 嘅啫嘛，係咪啊？我哋主要即係最基層嘅民生嘅情況，只要我限奶令，我就 claim， 我就可以 claim 呢一個即係本土勝利啦嘛。咁、 嗯、 你用翻嗰啲收翻租嘅錢嚟，即係係可以係即係用翻喺本土嘅話，咁樣已經符合咗本土派嗰個本土優先嗰個最基礎嘅原則噶咯喎。係咁依樣嘢，我覺得。是應該是本土派一地兩檢關注咗走出嚟要做一樣嘢係，不過呢個就係一個我就諗到可以咁做，但係就冇人陪我做一個問題，你得唔得？係你冇陪我出去開記者會啊？ 哦，得啦， 你唔會，你唔會噶嘛？我都出唔到而家係咪先？喺你屋企開記者會 唔係啊？屌，好簡單嘅啫，你揾馬仔，馬仔一定陪你出去。 真係， 我大家著到西裝啫嘛，好熱，屌啲禽獸嘅嘢，好識做啦、 啊。咁、啊、你 講錢，大家就著燈啦，係咪？ 咩？即係你幫我聯絡一下，我本用本土派一地兩檢關注咗成日打一個。 但下一件事啊，周浩鼎同你招手，喂，我覺得你哋非常之思考，非常之在地。同埋实际， 好，你加入， 点样倾？ 有你加入咧，一齐啊！ 好， 系咪向林郑 叫周浩鼎加入？ 跟住咪咯，咪话而家 公开攞笔 记对话啊嘛， 我哋同你 咪啊，公开对话，跟住咪揾林郑，揾林郑啊，好，揾任志刚，好，揾汤家华，好，揾嗰个运房嗰个陈凡都好，都系坐喺度一直咁问嗰个问题，继续 loop 住咯。咁即系几千租啊？你讲得俾我听，几千租未啊？加几千租未啊？出年加几多 percent 啊？咪一定问呢个问题，我睇佢点答，系咪先？ 咁啊，睇佢点答都好嘅吓。 系咪？净系打一个议题我都够嘅，但系呢样嘢嘅一箭双雕，第一个时候就可以即系喺一个比较即系容易明白一个状态去，即系喺舆论上边占据一啲位置。 嗯、 第二就系佢可以继续用本土派个名啊嘛。即系呢样嘢，呢啲就系我平时谂，即系大家如果明白或者听开我做节目嘅谂嘢个方法，但系我永远就系谂呢堆嘢，我系 冇时间睇数、 操杂、操作。到呢个系应该喺屋企，你屋企咁咪借两粒电芯俾我，懒到冇钱落街买电芯去换翻苏跑两粒电啦。但系我通常我唔知道你留苏会点，因为我留两三日，即系冇睇苏两三日，我已经咁捻样咯。 我就算一个月都冇你咁犀利。 但系就但系佢就唔会好似即系关公咁样，都系咁样就停噶啦。 停噶， 系啊系啊，咁嘅就都系。 咁会打车轮嘅时候督亲啦。 你 有冇问佢伴侣啊？ 佢所以呢几日冇掂我啊。 一见到就已经系打柒你咁滞啦， 斗百姓， 斗百姓你搵啲苏吉我，屌你汪洋大道咁样样， 汪洋大点样我要了 解？汪洋大道啲苏咸湿好多嘅。 吓，我哋讲起来呢节， 呢节仲有三分二十秒。 哦，三分钟 ，OK， 咁就回应翻你最初个问题啦，即系我谂到个答案嘅，不过呢样嘢会可能讲好耐，系讲紧即系点样，即系参照即系台湾民进党嗰、那个。即係做法或者佢哋嘅歷史經驗咧，香港嘅反對派其實點樣進一步團結？我當然唔會即係奢望係即係可以即係所有嘅反對派唔同嘅政黨，即係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社民連、人民力量，係嘛？ 嗯， 即係民協所有人即係變曬做一個排頭叫民進黨，咁冇可能啦呢樣嘢。咁但係至少有一個比較即係權威嘅機制，大家認同嘅一個。 簡單啲講就係搞初選，或者甚至係即係仲裁一啲即係反對派內部嘅紛爭、策略上嘅分歧、協調。喺議會入面點樣搞？有一啲分工係嘛？你去滿足業界我可以嘅，係咁，但係你就講嗰啲説話，我至少我知道你講咩先啊嘛。 嗯， 我唔使跟住就即係突然之間你黃碧雲突然間舉手話要縮短禁鐘，我屌鳩你啊嘛！我至少知道你會咁做先，係咪先？係咪？其實黃碧雲嗰單嘢，我覺得連胡志偉都唔知道黃碧雲做緊咩嘢啩。咁連民主黨入面都係咁啊！你點奢望班人好似即係可以總時可以踢到好似巴塞咁樣同你一齊分合進擊咧？係咪先啦？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機制，咁係即係仲裁可能即係一個設立一個初選嘅機制啦，做一啲仲裁啦，有權威性啦，大家係信服個遊戲規則啦，係連結議會同埋街頭抗即係街頭抗爭呢樣嘢啦，係咁一個點樣係可以即係組合多啲咧？我覺得個形式咧可以參考聯合國嘅， 嗯， 聯合國就係、是、即係聯合國或者再詳細啲講。是聯合國嗰個安理會、安全理事會嚇，咁咧創會咧，我哋揾五個人係代表住唔同嘅板塊，係有權威性，佢哋有否決權嘅係。咁五個人開始再邀請其他即係政黨係代表，咁啊組成一個類似聯合國嘅組織。咁聯合國就係、是、即係大家管自己嘅國家，自己嘅政事唔受，絕對唔受到聯合國嘅干擾啊。但係聯合國喺咩情況之下，你通即係？有啲緊急嘅情況，你派遣即係維持和平部隊又好啊，或者一啲聯合嘅即係一啲外交嘅定調啊，咁樣做法呢啲嘢咧係有一個即係公開同埋一個協調嘅方法，係唔止淨係政黨之間，係連係即係成個反對派議會入面、民間入面係都有一個開始有一個具體嘅連結嘅。咁呢五個人。即係可以即係創會呢五個即係可以有否決權嘅理事係邊五個人呢？咁我已經有個名單喺度啦。我呢樣嘢可以講成粒鐘，我呢五個人適唔適合就係、是、我就諗住請呢、這個即係或者建議倡議呢個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歐樂軒同埋黃之峰呢五個人呢，係做呢、這個即係反對派入面嘅聯合國嘅即係常任理事。有否決權嘅， 咁樣好撚多人會問下自己點解嗰唔係嗰五個及其中一個？ 我呢個倡議大家都當然可以問呢個問題啦。但係我個諗法好簡單，首先李柱銘咁民主之父啊嘛，咁佢其實俾民主黨架撚通咗好耐噶嘛，係咪先？咁佢又幫即係而家即係所有即係喺法即係喺呢個司法抗爭入邊，都佢仍然都係佢係一個領軍嘅人物嘅時候，咁啊又民主之父有一個即係公信力喺度，咁佢呢個第一個啦。余若薇咁。大家都係諗緊2017年當初如果泛民或者反對派要搵人出嚟選特首嗰個就係佢嚟㗎啦，民望最高嘅人嚟㗎。咁佢而家都叫做退咗休，雖然係公民黨執委，仍然係咁，但係就唔係公民黨嘅領導層入面，係咪？咁佢始終都係即係泛民入面最有領袖魅力嘅人，當下嚟講，咁應該一啲都預佢一份啦。歐樂軒唔係因為我同佢 friend 咧，而係佢民陣召集人，即係我的意思其實就係一個呢、這個安全理事係由民陣召集人咧係輪任嘅，係嚇。如果歐樂軒卸任咗揾第二個民陣召集人咧，就是、第二個係上去。咁主要就係話民陣作為一個即係喺街頭上邊嚇一個或者同民間團體幾個連結嘅時候，點樣係配合即係議會或者一個更加大嘅即係我想講啦，即係踢波點樣可以即係配合埋即係啊民間。是組織是有一個即係有好啲嘅一個配合咧，就唔係即係啊，即係即刻搞一個即係反一地兩檢集會，跟住有80人參加咁樣，係咪先嚇？即係好似呢樣嘢，就係私事啊，老少啊，即係話你要做一樣嘢，你係要如果你要想展現個聲勢嘅話，你要去用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嚟宣傳嚟。 梗係啦， 係啊係啊，就好似打小欣咁樣，係成萬人出嚟打小欣，係咪先？你成萬人去圍住呢個高鐵打， 你有冇去過打小欣啊？你有冇去過打小欣？ 我冇去嗰時候，我哋 我有 啊嘛，我哋嗰時候， 我有我記得我有，你繼續講 啊。咁啊，跟住就係、是， 但係最後就係話，大家都想將呢個打小欣嘅創舉列入曬呢個咩大全啊嘛。有個方法就係一人派一張飛俾你，即係話俾人聽你 official 有出席過，跟住揾嗰張飛嚟揾核數師嚟核數，就表示呢個數目啱啊。但係當然戇鳩啦。 我想问下， 拍一搭飞唔使见咗啦。 我想问下，打小欣嘅英文系咩？ 咁点捻先啊？哇，大佬，点样解释啊？仆街，用英唔好冇作个 term 出嚟，用点样解释都好难讲。咩叫打小欣？我最贴切 ，a curse。 啊 ，very heavy curse， 即系点咧？完全咧，即系唔能够贴切啊嘛。 系咁讲到边度？系戴耀廷，戴耀廷咁就雷同啊嘛，系咪？咁啊， 咁你 占中咁样系？ 咁你戴耀廷就变咗大台嘅其中一部分咯。 诶，冇错，其实呢样嘢我好坦白讲，我系想重建个大台。 嗯， 咁你呢样嘢亦都悲上民进党嘅历史经验，我觉得台湾人哋民进党就是一个反对派，一个党外嘅大台嚟噶啦。 嗯， 到民进党系真系自己一个大台系有个成绩嘅时候，先至有空间可以再容许时代力量嗰啲细台或者系即系出现啫嘛。但系再之前讲紧就系在野党外抗争威权时代嗰阵时候，民进党就系个大台嚟噶啦。呢样就灾我。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样就大家就当你系鬼，你唔系一个即系集结反对派嘅力量。喂，系咁噶，嗰阵时候人哋系咁搞噶，系咪？我觉得香港都需要一种心态，尤其是应付呢个后雨伞或者应付所谓本土派嗰种，即系而家就争论就系你系唔系鬼嗰种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就有必要系俾人见到个清醒嘅划分。总之，大家系真系要想成事嘅话，大家就要牺牲，牺牲就要 join 呢个游，一齐 join 埋一齐 ，join 埋一齐嘅时候，你唔肯嘅，你仲系唔肯嘅话，除非你有好强烈嘅理由，或者你讲到明自己嘅信念系唔同嘅，我肯讲到明，我要系香港，即系建军，跟住独立，跟住打上去广东嘅咁样，咁你就即系自己玩另一坛嘢啦，系咪先？ 其实你如果拉拢到即系呢个组合里边，两个人，我就觉得成事嘅啦。你估下边两个？即系呢五个人啊？ 嗯。 你嗰三个唔好讲啊！你有两个人系最拉唔埋嘅。 你敢问我，一定系估唔到呢答案。 一个李柱铭，一个黄之锋啫嘛。一个系有冇咁多时间，有冇咁多时间同你搞。另外就系话，点解要卖你大台账？佢从来都自己想做唯一嘅大台，佢点解要加入你呢个大台咧？佢由一份自己玩晒，去到而家变咗五分一，要侵四个人一齐玩，自己得20%。即系如果我系黄之锋，我唔制咯。 嗱，黄之锋呢样嘢未解释。黄之锋，我觉得佢可以代表咗成个即系进步民主派或者自决派，尤其是佢背后即系年轻人或者学生。 我唔反对吓，我 觉得佢有个代表性。 我唔反对吓，问题就系话你 话咧，佢点解要 join 啊嘛？ 系啦，即系你买美斯，你要有200 million， 即系你起码都有2亿英镑，你先有得坐埋台倾。而家你俾我个系咩啊？你呢个大台俾到佢啲咩啊？就是纯粹就是话同李柱铭一起有份建构的大台。即是我都觉得就是如果你拉拢到李柱铭，李柱铭亲口讲呢，我諗都可能会得，但是 most likely 是李柱铭唔肯落答囉。 唔係呢样嘢，李柱铭又係另一个问题，因为呢件事我諗到嘅时候，我觉得我要如果真係有心係想做嘅话要快，因为阿媽田年纪都大。你嗰时你见到啦，系咪先？阿胡官咁样过咗八点就要瞓觉噶啦嘛？如果唔系你辩论嗰阵时就掹掹掹，就唔知 九点半都好捻顶捻，好捻顶笼，唔 系 好 系啦。咁所以即系趁媽田仍然有咁嘅人望啊，咁啊有咁嘅江湖地位可以压得住场嘅时候，请佢出山睇，即系坐喺度又专罚喺度瞌眼瞓都好啊，系咪先？啊，咁呢样嘢我觉得系都系要时间系比较急切。 吴靄儀得唔得咧？ 吴靄儀唔系。佢 拉拢到民主党， 佢公民党都比较斗立独行啦，系。 哦，咁啊 系。你唔系答翻你黄之锋嗰个问题，因为你讲，我觉得，我相信第一以吓、我所崇拜嘅之锋哥，佢系绝对有一个大局观喺度嘅，系。 有大局观啊，咪自己做晒咯。 嗱，而系如果你个真系讲到好利益嘅计算都好，喂，而家罗冠聪俾人 DQ 咗，系有呢个诱因，系大家要即系再。是即是走得埋啲喎，是啊。 嗯，咁睇下你呢个大台有冇个 infrastructure， 而佢觉得係有价值而自己做唔到囉。即係如果纯粹係从一个计算或者从一单生意嚟讲，你要我一啲嘢，我都希望我喺你嗰度攞返啲我冇嘅嘢。如果假设你嗰啲嘢我有我自己做得到嘅，点解我要喺你嗰度攞而分我自己嘢俾你呢？唔通㗎嘛。即係假设将成件事冇得放 number 落去計，純粹係一啲概念，又或者係一啲計唔到錢嘅嘢。點樣可以大家坐埋攬傾？我嗰樣嘢嘅價值同你一樣，梗係有一樣嘢我有而你冇。 而有一样嘢，而你有而我冇，咁大家先攞得翻。而大家觉得嗰样嘢个价值系高嘅，起码就系高到自己做唔到出嚟嘅。即系譬如我冇办法就系用黄之锋个名统领咗民主党，而家李柱铭用你个名嚟帮我统，即系统筹民主党做一样，我觉得我纲符合我自己纲领嘅嘢。当然同时间亦都你觉得我学民思潮又或者系香港众志会做一样合乎你民主党纲领嘅嘢，即系当然。一啲好 basic 嘅概念係得，例如係咩呢？就係、是、例如 ABC 啦。嗰時 ABC 係一種世界語言，喺香港每個政黨都通行嘅。由上至民主黨，下至鄭松泰，佢啲明白咩叫 ABC。簡單嘅概念，大家坐埋咧，唔使燒黃子簽個名 ABC， 大家明白嘅。連冇政治閲歷嘅所有嗰啲咩三百 plus 啊，個個坐落去係明嘅。呢、這個共識就大家。 Anyone but CY， 聽落耳先明嘅。 即係嘛，大家都明嘅。喂，如果呢個概念換咗，唔係一個 anyone but CY， 一個咁顯淺嘅一樣嘢。你又難傾啊！屌，你要知道民主黨嘅光譜係闊到嚇、啊，有黃碧雲呢啲人嚇，咁、啊、你亦都有好多唔知人會唔知時候做咗啲咩嘢，亦都有一啲鄺俊宇咁嘅人，你點同鄺俊宇呢啲人合作？即係當然就係 你買佢本書得㗎啦， 即係你係大家摸咗共同語言啊！屌，你要去 用逗號啫， 我唔係係啦， 大家 你要攞個箱出嚟， 大 家做政治論述嘅時候，今天有一種逗號堅持。逗号叫邝俊宇，即系攞张簿出嚟咁捻样写，扑街！你话我系黄之锋，我嫌你好捻土啊，大哥！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喎、啊，你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今次时间系咁多，下次翻嚟。